好啦，翻嚟呢个第二节嘅星期二得道。嗱，咁我哋咧，其实第一节咧话题我哋都未讲完。咁啊，讲第即系呢个话题之前咧，嗱，记得大家 like 我哋嘅节目啦，咁啊，俾留言啦。咁啊，譬如头先许留山都话咧，我哋嗰个留言咧，其实涌入咗好多。咁同埋嗰個 like 數咧，亦都好多嘅，因為大家咧，其實就算譬如你睇其他啲 YouTube 啲頻道或者其他啲片咧，其實好少有過千 like 嘅。一條片咧，我哋平均而家兩萬到啦，即係有個基本數平均兩萬，咁有啲好多啲人聽啊，三四萬、四五萬都有，咁咧都有過千 like， 咁依個係非常之難得嘅，咁啊。即係多謝大家嗰個踴躍支持啦， 同埋憑住大家咁 like 嘅努力咧，我易得到啲星期得到咧好多片咧，都每個星期都有片入到呢個 hot list， 係啦 ，hot list 裡面都熱門嘅成日。 係啊，咁啊，所以咧，即係都係大家嘅功勞啦。因為我哋咧，即係想做出嘅成績咧，就係希望喺依個咧可以見到嘅，大家都可以見得到。哦，依個係一個叫做咩？大家共同的念力啊， 念力 一隻手指的力， 冇錯啦，一隻手指，大家你篤一下咁啊，可以幫到我哋啦啊，咁啊，我哋又唔係要求錢，係嘛？依個咧係一個叫做咧，都算一個成績嚟嘅，算唔錯嘅嚇。好，咁啊，我哋繼續頭先第一節嘅話題啦，因為咧。許智峯呢單嘢，喂，搞到建制派出到嚟咧，磨拳擦掌，喂，執筍嘢喎， 機不可失。 係啦，因為咧，如果啊譴責佢咧，係咪可以 DQ 咁啊？ 超過三分二嘅 三分二咯， 贊成咪 就會 DQ 啦，即係佢就會喪失資格啦。 冇錯。 咁啊，嗰個叫做咧，呢個叫蔣元秋就出嚟話：，你哋民主黨咧，一係唔好出席，咁如果唔出席咧，就湊夠數咧，佢就可以 DQ 佢。但係如果你民主黨又出席又唔投票咧，咁佢就過唔到三分二啦。即係佢咁講啊。咁當然啦，我可以同大家講啊，民主黨係一定會出席，一定會唔投票。 一定會唔投票。 一定會唔投票嘅，佢唔會投贊成或者反對，因為都唔好意思，直情唔投票。係嘛？坐喺度咯， 坐喺度就加大個份母得㗎啦。 冇錯啦，將個份母加大咧，咁個份子就唔夠數㗎啦嘛，係咪？咁到時咧，就算你梁君彥連冚家產一齊投埋票咧，都唔夠，應該嚇，應該係咁樣嘅。咁因為咧，我哋從其實咧，你分析翻依單嘢咧，如果嗱，我想問啊，在座兩位，如果你係民主黨嘅管理層高層，點樣處理？嗱，依單係一單危機處理嘅，你會點做咧？ 我會真係會將佢退黨， 即係你會要求佢退黨。 係啊，但係就都想保留翻佢個議席咯，即係唔想去辭職，因為始終佢都係民主派嘅一份子。 即係唔想依個議席留俾依個建制派啦，即係你始終講到你再選唔通選依個叫做黃國興啊，冇可能㗎，係咪先？你點都你許智峯點都好過 鍾樹根啦， 係點都好過嗰啲啦，係咪唔使講啦，係嘛？咁。刁拔咧，你覺得意見係點咧？ 嗱，佢其實而家咧，即係停，佢而家停會籍咧，其實係一個正常嘅做法嚟嘅，即係你暫停咗個會籍先，然之後你埋，然之後咧你就用個時間，即係呢個用時間換取空間，其實都得嘅。其實呢個做法唔係唔得嘅。咁問題就跟住咧嗰個譴責嗰度又點樣做，同埋再睇下有冇刑事嘅跟尾啦。因為依家咧佢班友咧就。有咩係好過分噶嘛？即係立法會嗰啲嘢就走去報警噶嘛？嗰班友 係 離曬譜嘅，因為其實你而家每一般嚟講，你係唔會用呢個警察去到亂咁去到搞呢啲咁嘅嘢嘅。一般嚟講，你係根本係你內部嘅嘢，你就自己內部搞噶嘛。但係佢而家唔係嘅，佢而家呢班人咧好，即係可能係自從嗰陣時六八九之後掟玻璃杯之後咧，就揾差佬入去。咁然之後先做，其實你揾差佬咁樣入去咧，其實如果喺外國議會慣例，呢啲係侮辱緊個議會嘅，因為你個議會其實係你有好多嘅豁免權，你裏邊自己有裏邊嗰個所謂嘅即係紀律喺度噶嘛，你就唔係鑊鑊真係報警噶嘛，咁佢而家呢鑊咧，佢又係咁樣玩法啦，即係可能玩得過癮啦，而家係。 但係佢真係搶嘢喎，佢嗰下係。 佢係搶㗎啦， 嚇到個女士喊喎咁樣，佢又唔肯交翻出嚟喎，咁嗰件嘢係，喂，咁佢我工作上我要嘅嘢嚟㗎嘛，係咪先？ 一般嚟講就嗱，而家咧就冇辦法㗎啦，依家啲人咧就係玩埋呢啲，係玩到咁樣樣咧，其實都幾可悲嘅。 即係咧，如果你話依單嘢咧，肯即係好明顯就係佢嗰個犯嗰個錯咧，係一個好冇必要嘅犯錯。係 唔需要做埋。 你根本係達唔到任何效果，你只係而家搞死咗自己。嗱，民主黨咧，好多人都鬧佢。嗱，我覺得咧，個個都可以，即係批評民主黨係可以。問題咧就佢哋嗰個處理咧，講真，佢哋只能夠咁做。 因為咧，你第一時間一定割席。喂，我要同呢種行為割席，因為你要睇翻你嘅客噶嘛，受眾啊嘛，係咪？但係 如果佢嘅如果佢咧係嗰啲勇武所謂勇武抗爭嗰啲咧，就冇所謂喎，好欣賞你添。 係咁，但係嗰啲欣賞你冇用啊嘛，你要諗下啦。喂，當敵人讚美你嘅時候，肯定係做錯嘢嘅，唔使講嘅，係嘛？咁你讚唔讚美掟磚咧？讚唔讚美打差佬嗰啲行為啊？問題是你對依個成個社即係成個依個運動係冇幫助啊嘛，係咪？你做嘅嘢只係令到依個運動咧更加醜化， 係玩死自己咯，可以咁講。 佢哋要望下自己民主黨嘅 logo 噶嘛，係一隻白鴿嚟噶嘛，係愛好和平噶嘛， 愛好和平噶嘛，即係咧搶人嘢啊！民主黨咧割席咧係冇錯嘅，但係咧你應該要加多句就係咧人誰無過嚇？依位即係今次依個許智峯咧係一個犯一個喺魯莽同埋愚蠢之下咧犯下咗一個基本上咧係唔應該做嘅事。咁但係咧你民主黨咧其實調翻轉頭就希望佢自己退黨，不過咧亦都希望佢保留個議席咧，繼續喺議會裏面咧就做翻啲嘢為市民服務，因為咧佢係民選議員嚟噶嘛，係市民投票俾佢入去幫市民做嘢噶嘛，咁唔能夠為咗一單嘢，我即係做咗一件犯咗一件即係可能一時衝動犯下嘅錯咧，就話要取消佢議席，你應該咁講啊嘛。咁啊，但係有一個人咧出嚟唔係咁講喎，嗰個叫劉慧卿喎。嗱，我好撚憎呢個劉慧卿啊，但係其實大家又聽翻我節目都知㗎啦嚇。喂，佢又講到不可原諒啊！佢連議員資格都冇喎，咁樣咁啊， 議員資格唔係佢講嘅喎。 你其實 唔係你決定嘅喎。 唔係，即係咧嗱，講真咧，佢做呢樣嘢事實真係好冇魯莽。但係如果佢肯道歉，係嘛，又或者出嚟認錯，咁係咪罪不即係係咪罪要致死咧？係咪？ 道曬歉㗎啦。 咪係咯，咁已經死曬狗啦，係嘛？ 係咯。但我見到何俊仁仲好笑喎，覺得佢唔夠真誠喎，甚至佢用眼泛淚光，用90度鞠躬啦，你仲想係點樣咧？係咪要跪地冚五砰砰聲咁冚個地先得咧？ 唔係，呢個真誠嘅嘢好難嘅，好主觀嘅，因為個人嘅嘢，我覺得你唔夠真誠，點都唔夠真誠㗎啦。係咪咁啊？點先夠真誠啊，大佬？阿切腹咧，你切腹就真誠啦。 我知道參考何俊仁嗰陣時喺立法會睇寫真之後點樣道歉。 哦， 參考翻佢咁樣。 哦，係喎，係喎，係喎，係喎，係喎，嗰下就真誠啦。 係啦，冇錯啦。 但係冇用喎。 有道理喎。 但係咁喎，嗰次都係罰咗佢一皮嘢啫喎。 罰一皮嘢咋？ 民主黨嘛，罰咗佢一皮嘢嘛。 哎呀，早講啦，屌，錢解決到嘅問題就唔係問題啦。 呢句又係 咪啊？喂，原來一皮嘢咋，你早啲講啊，屌。係咪啊？許智峯啊，俾夠兩皮佢。 應該劉慧卿嗰陣時有冇譴責啊何俊仁啊？即係話佢冇連做議員嘅資格都冇啊！ 啊，咁冇呢句，我記得冇呢句啦。 咁啊唔啱數喎， 喺議會度睇呢啲喎。 喂，咁啊唔啱數喎，老實講，今次咧劉慧卿講到佢呢個許智峯係十惡不赦。咁你咁喂，佢當年何俊仁嗰個唔係十惡不赦咩？喂，你係一個律師，泛民嘅 icon 嚟噶嘛，係咪？成個正人君子咁嘅樣嘛，惡不群咁樣君子劍嚇。 哇！惡不群咁啊，大禍啦，真係。 係咪？喂，惡不群之後啊，喂，佢有冇對唔住老婆啊？冇嘛， 佢都冇得對唔住老婆， 係咩？佢自己割咗嘛，切咗嘛，要練辟邪劍譜啊嘛， 都係另一種對唔住嚟嘅，係啦、 啊。哦，係喎，冇辦法慰藉。 係啦，冇錯。 咁咪你劉慧卿當時點解唔話呢個叫做何俊仁咧係呢個冇資格咧？唔再適合擔任立法會議員咧？咁鹹濕嘅你嚇、啊，光天化日之下喺立法會議喺。依個就議事堂嗰度喺度睇依啲咁嘅嘢， 係咯咁神聖嘅地方，要做啲咁嘅事， 係啦。喂，依樣嘢我老實講，我哋冇辦法接受喎。站在女性角度，依啲係踐踏女性嘅尊嚴。咁劉慧卿嚇、啊、最好似係好緊張呢個女性議題噶嘛，一牽涉到女性議題，佢又上頭。 嗱呢單嘢就好明顯啦。講真，佢講到咁咧，因為俾佢搶電話嗰個係女嘅腰。如果係男嘅咧，我估佢冇咁嘅反應嘅。 係喎，咁又唔啱數喎。即係咧，原來女人即係叫女權嗰個叫利益咧，係凌駕於民主利益。 佢提都唔得噶嘛。嗰陣時又話咩妾事啊，咁一提佢就反面嘅啦。 好似係類似。 佢就反面嘅啦嘛，佢一提呢啲嘢就。 哦。即係有任何少少 長毛啊，好似長毛好似講妾事啊，類似係嘛？ 類似啦，即係佢其實咧，凡真有啲咩嘢，就算係成語嗨到係有啲女性嘅嘢咧，人哋其實個心唔係話想歧視佢嘅， 佢都照有好大反應㗎。 因為佢會對號入座啦，因為好多人 佢話你用詞不當㗎、啊。 大家未必知道咧，因為劉偉興咧本身係庶出，即係咧佢阿媽係一個妾侍嚟嘅，咁、所以咧佢可能崩口人忌崩口碗咧，就唔中人哋講妾侍啊、後底乸啊、油餅女啊、二奶啊、小三啊，即係呢啲狐狸精啊之如此類嘅説話，係咪？咁加上咧，佢喺呢個叫做咧。佢即係長大出嚟，社會做事咧，咁亦都係從事咗個職業咧，係頭先嗰所提及嘅叫狐狸精啊，因為咧當時佢係介入咗呢個李柱明嘅婚姻嘅，咁啊勾引呢個李柱明，即係據呢個某 KOL 講，某前網台名嘴， 係啦，阿蕭生講嘅就話佢係一個狐狸精，就勾引李柱明，係咁呢個。但係呢個事實嚟喎，我後屘查維基，大家查到喎，即係你見咧，係啊，你如果上網打呢個叫做咧叫做咩啊劉 慧卿 狐狸精勾引咁樣，咁後邊有李柱銘噶啦，係嘛？咁呢個係應我相信都應該係一件事實。 咁啊咁講，你記住維基嗰啲嘢咧，就係人都可以 改 嘅，咁啊未必係準嘅。 就係老少 update 嚟嘅。 唔係咁， 叫貓仔 update。 唔係咁嗱，依個咧我覺得佢劉慧卿可能係出於一啲咧叫即係佢可能崩口人忌崩口碗啦，逢係女性咧佢就覺得哇啲神性不可侵犯點點，但係咧依樣嘢咧對於依個成個民主運動咧其實冇乜大幫助嘅，因為咧嗱佢係真係犯錯，問題係咪最即係亦都罪不至死嘅係咪？你亦都唔係話要 DQ 佢議席，話如果咁樣做喂好難搞喎，咁好多人都好輕易俾人 DQ 喎，所以咧。依、這個叫反對派議員咧，其實你係要比正常人咧，你係個道德光環或即係道德底線要高一啲嘅，高一級嘅。原因就係咧，大眾係對你有期望，你係收緊95,000呢個月薪，加埋十幾二十萬一個月嘅議員實報實銷津貼。咁所以市民對你有期望， 嗰啲錢係俾你開辦事處， 開辦事處， 要開辦事處請人㗎。 冇錯，係俾你開辦事處請人，唔係買嗰啲叫遊戲機嚟玩或者買啲 iPhone 嘅。即係當然你話自己買一個嚟用都無可厚非，一年買一個都可以接受嚇。咁、你95,000個月啊嘛，咁梗係得啦，係嘛？ 但係唔好學我最近咁，我買個 iPad 喺度睇寫真啊。 係咧，咁所以咧，即係 或者好似嗰個邊個啊？阿黃嗰個黃定光咁樣，就俾人哋影到咧，就係佢開住 炒股票。 唔係炒股票，仲有啊！ 有一 次咧就影咗嗰啲靚女即係打台波。 哦。 有一次，咁另外仲有一鑊咧，就黃國健俾人影到睇《百變貓升天》。 係咩？ 係啊。 喂，呢啲喺屋企睇嘅，有乜理由你喺立法會睇啊？嚇！仲有喎，有一次咧，嗰個叫做咧咩平啊？ 潘兆平。 潘兆平係大家都唔知乜鳩嘢人嚟㗎。 我勞聯㗎嘛。 喺一個即係中共旗下嘅勞聯啦嚇，咁啊就睇黃碧雲嘅相睇到咧入曬神， 哇係 係啊，哇大家都可以諗下， 好震驚喎、 啊，好震驚，原來黃碧雲喺某啲人心目中係一個女神嚟嘅嚇，呢單嘢好好笑。嗱咁我哋咧其實講得太多題外嘢，即係我哋覺得咧今次依單嘢咧即係發展到咁咧，其實就係、是。是一考好考民主黨嗰個危機處理嘅，咁佢嗰個做法咧，其實應該係第一時間割席，跟住咧，但係要補充一啲説話就係咧，即係咧，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原諒佢，俾次機會佢重新即係改過呢、這個即係改過自身啦，重新做人。咁但係咧，民主黨因為咧你嗰、那個即係對於呢個黨咧未必可以再接納你，但係希望你可以喺另一個領域繼續服務市民，你應該咁講啊嘛，係咪？咁但係劉慧卿嗰個咧，純粹我覺得係出於個人嗰個私怨同埋對佢對於女性咧可能被侵犯就對號入座。就覺得啊，可能係自己以前可能後生嘅時候，唔知係咪類似有相同經驗，所以今次咧覺得啊，好震驚啦！一定要依個人係十惡不赦啦，死無全屍啦，要係嘛咁樣。咁我哋睇翻咧，另外有一個人嘅取態好緊要，嗰個叫肥佬禮喎、肥佬禮咧就拍咗條片咧，就撐許智峯，就兩個人嚇，兩父子咁樣啊。跟住我哋未睇內容，就唔知佢講乜。但係肥佬禮有咩講啊？12年記唔記得佢説佢叫大家咧支持民主黨，人誰無過咧？ 係嘛？真係嘅喎， 又係 佢真係咁寫，佢人誰無過係嘛？唉，大家俾次機會佢哋啦咁樣。咁我覺得今次其實許志峰係應該俾一次機會佢嘅。咁你真係唔係話犯下滔天罪惡，又唔係殺人放火，喂，起碼冇入中聯辦咁大罪啊，係咪啊？ 哦，咁我咁講喎，咁你入中聯辦嗰個咧就係公共領域嘅嘢喎。 中聯辦嗰個係其實出賣咗全香港市民對你嘅信任啊嘛，仲有你嘅背棄你嘅盟友嘛，你嘅盟友係包括埋公民黨噶嘛，工黨跟住仲啊仲啊跟住民協就同你同一陣線一齊入中聯辦啦，因為你背棄咗香港好多選民噶嘛嗰次，所以我哋一定要我哋成日都時刻掛在口邊嘅，民主黨一日唔向嗰個叫做入中聯辦嗰個政治判斷失誤咧係道歉咧，我哋一路都唔原諒佢，係嘛？咁我哋咧。看翻呢個肥佬禮咧，好明顯佢同民主黨打緊兩手牌。咁等於劉慧卿嗰個係另一個嚟，佢係出於私怨，又或者嗰啲叫做童年陰影啊，或者乜嘢咧，可能對許智峯嘅行為令特別厭惡啦。 即係有私人恩怨嘅。 可能係童年陰影啦，未必係私人恩怨，即係佢代入咗而家嘅角色啊。哎呀，許智峯你侵犯人啲人嚟唔啱啊，咁樣啊，你係天誅地滅啊，五雷轟頂啊， 即 係 可能 七孔流血啊。 即係可能以前有劉慧卿啦，可能啦試過俾人又咁樣環抱過，又咁樣咩面貼面啊，咁樣搶可能搶嘢啊嘛。 哦，咁有咁嘅可能啊，所以 哇，咁你咁啊，大家都係斷估嘅啫喎。 咁斷估嘅啫，咁佢嘅反應係啊嘛，咁你許智峯喂真係我好反感啊，對於佢咁講，佢係好大罪喂，大罪得你個你入中聯辦，大罪得過你通過咗政改之後出到嚟向住民建聯嗰班支持者耶曬咁樣， 揮手啊， 揮手係嘛，接受呢個民建聯嘅歡呼係咪啊？喂，第一次聽到民建聯嘅人讚劉議員做得好啊！當人哋啊，當啲敵人稱讚你嘅時候，即係你啊做錯嘢啦，好明顯係咪啊？ 即係出事㗎啦！ 一定係做錯咗啦，所以咧，我覺得今次咧，肥佬禮同埋民主黨咧就打緊兩手牌，一邊咧就做好人，一邊做醜人。咁民主黨做住醜人先啦，係嘛？咁希望咧，其實就希望一個苦肉計啦， 救得翻。 我哋扎咗棍㗎啦，啊！依條撚樣嗱已經。打咗啦，三刀六洞啦，已經俾我哋懟咗三嘢啦，大家都放佢一馬啦，係咪？已經係叫家法伺候咗噶啦，大家咧就網開一面啦，咁樣支持處理，係咪咧？ 即係揾一個講到，即係揾到劉慧卿都講到最盡嗰啲咁樣咯。咁佢哋唔使嘅，唔使嘅，大家唔好去到咁盡。 係，我覺得其實劉慧卿咧，頭先你話佢可能童年陰影俾人侵犯過咁樣，有可能係代入咗自己，亦都有可能佢係其中苦肉計其中一環啦。即係咧行為肯定唔啱噶啦，但係咧佢做到最醜嗰、那個。啊，咁啊變咗有大家有彎轉咯。而家咪有人開始市民有人同情許智峯咯，係咪？因為咧。我覺得得到市民的同情是唯一解救這個許智峯的方法的，所以呢這個苦肉計我覺得現在是民主黨在做的，下個星期的那個叫做譴責動議看看通不通過到，如果通過不到許智峯就可以過到關咯，是吧？因為這件事如果拿到去法庭判你可以告些什麼，就是你說是刑事罪，是不是真的會判得到入獄呢？我最多就是社會服務令，這些不能判監的東西，係嘛？佢啊，第一你可以解釋到一時衝動，又唔係佢本身係一個立法會議員，係一個民選議員，係嘛？對於政府即係對於依樣嘢，佢可能即係好多一萬嘅理由啦。咁啊，佢冇一個個人私利，亦都唔係話特登去構成暴力，不過只係一時衝動之處理，係咪社會服務令咯？監都唔使判嘅，我覺得唔會判監嘅，即係應該嚇。就算真係要你判監，可能14日咯。咁唔構成要遷置議席嗰啲嘢嘅，我覺得係。啊，即係啊！依個因為法律界代表未翻嚟啊，我哋唔能夠用法律嘅角度去講，即係依個係我個人嘅觀感啦。 大膽預測啫， 係啦，唔係依個從我自己嗰個諗法係咁咯。咁最大機會咧就唔係差佬定告佢而法律定佢罪而黐住議席，係下個禮拜最緊要噶啦，就係咧過得到依個叫做咧依個叫譴責嘅動議，係啦，過得到依關應該就冇事嘅，我覺得嚇。咁希望即係經過依次教訓，佢亦都學精啲啦。即係有時咧。年青人係好容易衝動嘅，即係講真，我亦都係以前，亦都係早幾年我都好衝動，咁所以咧，你係會即係做任何事之前，你要諗一諗後果咯。係有啲嘢做咗可能冇得掹嘅，可能係翻唔到轉頭嚇，所以咧，大家每做一個動作之前停一停，諗一諗先啦，係嘛？ 同埋有時嗰啲女 E.O. 嗰啲咧，即係可能政府裏面職員咧都。 即係大家都可能要體諒一下，唔需要對對咁樣。 係，即 係嚇到人喊，始終都係唔係咁好嘅。 即係打份工啫，係嘛？咁同人講聲多 sorry， 送扎玫瑰花俾佢，係可唔可以請你食餐飯啊？嚇，啊唔係，好似佢哋許志峰已經結咗婚㗎啦，唔得啊咁樣，咁呢招唔用得嚇。咁啊， 唔可以唔送玫瑰花，送第啲嘅， 送部手機俾佢， 送康乃馨。 咁啊唔係，你查 就嚟母親節啊嘛， 唔係你查一查啲花語咪得咯，呢啲嘢得嘅。 啊，誒嚟緊咧，喂，送一部華為電話俾佢支持祖國。 我喺中興，可能就係主板啊，中興。 中興 喂，有冇搞？佢話你有冇搞錯我部 iPhone 嚟喎？可能佢 係咯，咁撚黐嚇，我更加唔原諒你啊！喂，咁啊嗱，呢節時間就差唔多啦，下一節翻就傾。